对，所以花最多时间劳力的事情不一定有收入，像家庭主妇或者像学生这一类的。对，那你可以是全职的学生、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样。对，那当我们在讨论工作的意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过去中世纪的时候来思考一下，因为当时有很多错误，但是当时的错误其实也能够让我们更多想到底什么是对的这样。某个程度我会还蛮感恩的，就是我今天不是在中世纪的情况下分享这个东西这样，不然我也可能会得罪很多名目，然后被关起来。对，那中世纪他们的思想基本上就是神职人员是特别高尚、特别高的，对他们轻看一切神职人员以外的世俗工作，对他们会觉得神职人员的工作比较接近天堂，跟上帝比较接近。那世俗的呢，他们就是在赚取世俗的金钱，然后离上帝非常遥远，越来越遥远这样子。对，好，那虽然今天我们不会到那么夸张，觉得好像去念神学院一定比较厉害，一定比较怎样的，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某一些观念可能还是免不了有点世俗而分。比方说你们可以想这样一个情况，我蛮常听到这样子的见证，就是说主啊，如果你救活我的儿子，那我就把他奉献做传道人。对，那我常听到这种话，我就会想说，为什么不是奉献做老师？为什么不是奉献做工人？为什么不是奉献做计程车司机？为什么不是奉献做开垃圾车的？为什么一定要奉献做传道人这样子？对，那更进一步论，为什么不是奉献做一个爱主的人？对，那或许这样子的讲法，当事人不一定有太多想什么，可是或许也有可能或多或少显露出我们即使不是在中世纪，我们仍然有中世纪的遗毒，认为当传道人一定是比较高尚、比较 superior 的工作这样子。好，那但是感谢神的是，在中世纪的这属灵的黑暗当中，上帝就兴起了宗教改革，兴起了改教家，包括最有名的马丁路德跟约翰加尔文这些人，还有他之前跟之后许许多多无名的传道人、无名的神学家，让整个教会的信仰从黑暗中越来越回到圣经这样。对，还有改教家之后的清教徒，十七世纪那一群不满英国国教而想要起来改革教会的人。那今天我们会看一些改教家还有清教徒他们对工作这方面的真理的洞见，是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这样。你要工作吗？ 还要卫生纸。 对啊，其实工作这个主题我认为对孩子也是很有帮助的。哎，你走了。对啊，我讲真实的，像我们家的小孩，虽然他现在是个小孩这样，对，但是我们也赋予他工作，包括收拾他的玩具、收拾他的房间、收拾他的床铺这样子，对，收拾好好的管理他桌上的这些食物，把它吃完就对了，不要挑食，对啊，所以某个程度来说，孩子其实也能够学习这方面的真理。那当我们能够认识工作的意义，从圣经来认识的时候，其实就会帮助我们在任何的工作，不管世界用什么样的标准眼光看待你我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在工作当中享受神、荣耀神。那这也是最重要的。那宗教改革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义问答，叫西敏小李问答的第一问，就是问说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答这些神学家，根据全本圣经的原则归纳出来的答案就是，人生首要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对，包括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是如此。好，那今天的分享也要先让大家了解，其实我们从圣经里头看待这些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圣经的目的。圣经的目的，上帝的圣灵，他默示圣经给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决我们工作上的技术性问题。意思就是说，好，假设你是投资分析师，对啊，圣经应该不太会告诉你买哪一只股票会赚钱这样子，对啊，假设你是工程师，电脑，圣经应该不太会告诉你怎么样 debug， 对，圣经不太会告诉我们这些细节性的技术性问题，应该说不会。但圣经告诉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工作的意义。应该说，上帝赋予工作什么意义？我们当如何在工作中荣耀他、享受他？这个比那些技术性意义还要更重要，因为坦白讲，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对，但是我们却能够从圣经里头正确了解上帝对工作的心意。好，我们先一起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主啊，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工作，主，我们也赞美你，你是工作的上帝，你从 你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你的工作永远都不停歇。主，我们格外感谢你救赎的工作。你从创世以前，你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更在2000多年前，让你的爱子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刑罚，也代替我们顺服上帝你一切的律法。我们所做不到的，你代替我们做到的，是耶稣代替我们。耶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也因为耶稣的救赎，所以我们有全新眼光，能够来看待我们工作的意义。主，我们也赞美你。我们听了福音，而圣灵就感动我们，能够从死亡中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及我们今天能够向着你是活的，我们做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主啊，因此今天晚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无论今天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都从你的话里学习，透过工作荣耀你，透过工作享受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有的工作，所有正当的工作都是圣洁的。对，那我要特别区分正当的工作，因为有些工作明显违反圣经，我们就不用讨论的这样。所以所有正当的工作都是圣洁的。好，那罗马书12章1节，请一个人帮我念出来好吗？ 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好，所以保罗他写罗马书，他花了前面11章的篇幅在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我们在最终的境况，以及我们靠着基督能够因信称义，还有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应当为着义而活。对，那到了12章，保罗就说，我凭着神的仁慈，神的仁慈就是神的怜悯 ，mercy。神的怜悯是什么？其实就是福音，就是上帝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所以保罗他以神的怜悯，就是福音为基础，劝勉我们要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给上帝。好，那身体通常在圣经里面，不会只是包含我们的手啊、脚啊，其实应该更精确一点讲，当圣经讲到身体的时候，应该是包含我们的全人这样子，我们的意志、理智、情感，包括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生活最小的细节。对，所以这里说要把身体献上，因着神的怜悯、神的拯救，我们不只是不用下地狱，我们不只是不再做魔鬼的奴仆，不再只是不做罪的奴仆，而是我们与上帝建立了关系，是一个彼此委身，是一个属于上帝的关系，就是献上给上帝的关系这样。对，那身体不只是肉身，更是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包括我们的工作，应当要献上给神。对，所以，包括我们的工作，只要我们是一个得救人，我们为着上帝做这份正当的工作，那在上帝眼中就是圣洁的，在上帝眼中就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圣俗之分。这样，好，那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了神的荣耀而行。”对，所以再小的事情，包括吃，包括喝，包括你的工作，那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你会觉得你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是觉得很平常没什么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最小的事情也一定包括工作，也必须要为着神的荣耀而行。好，那荣耀神是一个基督徒耳熟能详的词汇。对，但荣耀神是什么意思？有人可以给我一句简单的定义啊，跟我们分享到底荣耀神是什么意思？用你对圣经的尝试，你可能没办法引出什么经文，但没有关系，就你对圣经的了解。什么是荣耀神？是 什么？ 弟兄，你说什么？ 没有 。哦，你点他、啊。 慕白看起来若有所思，想必已经有了答案。 你不会你就说吧。 我觉得 不用再多多想想。 是啊，我在想说，就是考上华神的人应该对这有 些。对呀、啊，日华，你就边抄笔记来，就交给你回答啦。 那今年考上的，今年来。 今年考上，没有人进去。 今年他没有考。他申请转 对啊，就是转好了、啊、 学长 好啦，赶快 快！ 有在推辞啊？ 我觉得荣耀神就是。看什么？你们都不讲，我 看不下去。 来， 两 位说。 人家老师 没有， 原来你都算计好了，最后要回到你身上。 好，闭嘴。那个，我觉得荣耀神是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让周遭的人可以感受到那种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是荣耀神。 荣耀神的一个角度，透过你的生命，更多的看见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这样子，很好。对，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基本上没办法找到特定的一节经文来定义荣耀神，但是如果从全本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荣耀神简单的定义可以是这样，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反映出或者说彰显出上帝一切伟大美好的属性和作为，这样子。对，那荣耀神并不是说上帝哦，好缺荣耀，好可怜，所以要造一群人来荣耀他，这样。对，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他都是完全荣耀的，他不需要任何人加添他的荣耀。所以荣耀神不是加添他的荣耀，而是反映出他本来就已经有的荣耀。对，那或许用一个例子，大家会更了解。有一个神学家，他用这样的例子，他说荣耀神就好像你用望远镜看一颗星星，对你用肉眼看这颗星星，它的光芒就不会那么亮，这样。但如果你用望远镜看，你就会看得非常的清楚，它的色泽、它的光芒是加倍的，你会觉得它很漂亮。可是问题是，这个星星本身的光芒色泽不会因为你有没有望远镜就有所差别，它的光芒总是如此。对，但是你用望远镜就能够更加倍的显出、反映出这个星星多么的漂亮，这样。对，所以荣耀神也是类似的道理。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反映出上帝各样美好、伟大的属性和作为。那举例而言，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在说：“上帝，你是可靠的，你是伟大的，你是全能的，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生命安然的交托给你。”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在说：“哦，上帝，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你配得我对你最大的忠诚。”甚至当我们有时候软弱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认罪悔改，也彰显出上帝是怜悯是恩慈的，借此彰显他的荣耀，这样。所以在以弗所说的第一章那里讲到，保罗他就颂赞上帝，为着我们在基督里一切的恩福，包括我们在基督里被拣选，包括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在基督里我们是能够因着耶稣而得到救赎。那在讲完这些之后，保罗都会说使神的恩典得着颂赞。对，所以我们得救，我们这些罪人能够蒙恩得救，最终极的理由就是要反映出他的怜悯，他的恩慈，就连不信的人有一天灭亡了，某个程度也反映出上帝的荣耀，因为反映出他公义的属性，这样子。好，所以简单的定义荣耀神。所以我们生活中最小的事，包括工作，包括你在工作里面你为老板打一篇东西，包括你工作的时候你在做一些 routine 的东西，觉得很无脑的事情，包括我在当兵的时候每天拿扫把在那边扫地都不知道在干嘛，也是在荣耀神，也应该要荣耀神，这样。但我态度有可能不荣耀神，如果抱怨的话，没有哪一样正当工作应该被轻看。以弗所书的六章八节，保罗说到，可以帮我念吗？有人愿意念出来吗？中间那一段经文。 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 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OK， 好，所以保罗有没有叫这些做奴隶的说啊，你做奴隶好 low， 我这样没办法荣耀神，哎，赶快得自由去做老板比较能够荣耀神？没有，保罗叫这些做奴隶的，他们要好好的忠心的顺服他们的主人，然后也肯定他们所做的不管是什么善事，都会必按照他所行得到主的赏赐，这样。对，所以任何的工作，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圣洁的，没有一样是可以被轻看的，这样子。全职服事和一般工作都一样神圣，人最看不见甚至最轻看的职业也是被上帝看为神圣的，包括家庭主妇，包括学生，包括清洁工。哥罗西书三章22-24节，可以再请一人帮我念吗？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奉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谢谢，普通话不容会不会不容易？你念得很好， 可是普通话念我不会听不懂。 对啊，你的普通话算很标准。OK， 所以这段经文提到做仆人的，他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他的主人？有提到哪一些呢？ 诚实 敬 畏， 凡事听从， 凡事听从是顺服。OK， 然后还有刚那个妈妈有提到，哎，不要讨人喜欢。OK， 诚实敬畏主，然后还有吗？ 从心里做， 从心里做，为谁做？给主做，而不是给人做这样子。然后前面有提到说，不是在眼前侍奉，像讨人喜欢的这样子。对，所以就连仆人这种大家不会欣赏、不会追求的工作，上帝都非常看重这工作态度这样子。而且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服侍地上的主人，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奴隶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我们某个程度也都有老板这样。虽然老板跟我们的关系不是百分之百像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但仍然适用这样，因为我们仍然需要顺服我们在地上的老板。那所以当我们服侍地上的主人的时候，不只是服侍他，更是服侍天上的主。不只是为地上的主做事，更是为天上的主做事，是为着他而做，是做给这位主看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我要讲的是，工作本身就有价值。工作本身的价值不只是赚钱、奉献跟传福音。对，那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对工作的想法，或者说对工作的价值，会把它只有局限于 OK， 我赚很多钱，然后我要多多奉献给教会、给福音机构，这很好。对，那还有就是说，在职场中传福音，说职场宣教，我觉得这些强调都非常重要、非常好。可是可能忽略了一个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是更根基的强调，就是工作本身就有价值。上帝赋予工作本身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可以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这样子。透过为人做这些事情，其实最终是为着上帝而做。好，那有一个作者叫 Leland Ryken， 他说 ：“To serve God, not simply within one's work in the world, but through that work。”好，那翻译中文就是不但是在世上的工作当中来服侍神，更是要透过工作来服侍神。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工作本身是重要，工作不只是可有可无的，好像只是一个我们在里面服侍神的地方而已。但是工作做什么不太重要，这样，而是工作本身、工作的内容，你在工作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服侍上帝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上帝也同样看重，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是在透过服侍人来服侍主。然后用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透过爱人来荣耀神，或者说爱神也可以。你透过爱人来爱神，你透过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爱你的老板，对，因为你知道你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好，虽然你可能会被 fire， 但是老板应该也会受亏损这样。对，所以我们透过工作是在服侍我们的老板，透过工作是在服侍我们的客户，透过工作在服侍我们的同事。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出包不认真的话，应该。对，像你朋友如果一时拜拜了，对你会造成一些困扰，这样。对，但当然那不一定是他的错啦，有可能是不可抗力之因素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否在乎我们在工作里头所服侍的对象？我们工作中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仅限于我可以糊口，我可以赚到钱，我可以发挥我的所长，我可以自我实现等等这一些，这些不是不好，但是。如果这些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自己，那仍然是自我中心的。然后这些也其实也少了一个东西，就是爱人。因为在工作中，其实我想不到哪一份工作是会跟人没有关系这样子。就算你工作场合可能只有一个办公室跟一张桌子，但是好歹如果你的工作会有收入，一定是有人付钱给你，你一定是在服务他这样子，不管是什么工作呀。Yeah， 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在乎我们工作的时候所服务的对象吗？我们所渴望的只是他给我们钱而已吗？还是我们真实的希望上帝透过我们的工作来使他得到益处呢？ 那这个益处当然也包括我们传福音给他，但除了传福音给他之外，包括实质上，当我们把工作中心的做好之后，我们拿到报酬，他也得到益处，这样，甚至他得到了益处，对他来讲，可能是比他给我们的报酬还要更重要啊，对啊，不然他怎么会愿意用钱来换我们的服务呢？他会愿意掏钱出来换你的服务，其实某个程度也代表你的服务其实可能某个程度比他付你的钱还要更有价值一点，所以他愿意拿来交换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改教家还有清教徒他们的洞见。这样，第一个是马丁路德所讲，他说当一个女仆做饭、打扫并做其他家务时，因为那是上帝的吩咐，所以即使这么一项微不足道的工作，也应该被看作是对上帝的服侍，从而受到称扬。家务活儿没有神圣的外表，但正是这些工作与整个家庭息息相关，看似世俗的工作，却正是对上帝的敬拜和蒙上帝喜悦顺服的行动。这样 okay, 所以即使是一个女仆，她所做的事情不会被高举，不会被羡慕，但是她所做的正是在敬拜上帝。对，所以这跟我刚讲的其实都是一样，只是马丁路德用当时他们的处境背景来描述这个宝贵的真理。这样，再第二个，这是清教徒，这个大家或许认识，叫做丁道尔。丁道尔就是不是有一套注释书是丁道尔？对啊，那其实他就是很早开始，他看重圣经，看重大家平信徒都可以读圣经这样，所以后来他也殉道。他说，从外表来看，洗碗盘和讲道两者的确有差别。对，一个站在讲台上，一个站在留意台前面嘛，当然有差别。一个不会弄脏手，一个会弄脏手。但是从讨上帝喜悦的角度来看，两者一点差别也没有。OK, 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传福音啊、带门徒啊这些在教会里面直接相关的服事才是比较讨上帝喜悦。就讨上帝喜悦而言，洗碗可以非常讨上帝喜悦，讲道可以非常不讨上帝喜悦，这样。你洗碗默默的洗，不讨人的喜悦，就是忠心的做人家看不见的事，上帝非常喜悦。但是讲到如果是为了人的赞美，为了让人说你好棒棒，这可能这是非常不讨上帝喜悦的这样子。OK,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辛苦的家庭主妇或是一些爸爸很愿意，就是为很愿意帮忙家里。像我对我个人来说，这个真理就很重要，因为我很不喜欢洗碗。对，我每次洗碗的时候，其实就很需要凭信心，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样。对，我没有办法靠着我天然的本性就好好洗碗，对啊。但是当我知道说我好好洗这些碗，把这些碗洗完之后，其实就是在使我的家人得益处，他们吃了才不会落塞。对，那我知道上帝喜悦我所做的，所以就会让我更有动力洗好这些碗这样子。然后也包括当我洗碗的时候，可以默想属灵的真理。我多么希望把这些脏碗洗干净，那么上帝其实就更渴望把我的罪污洗干净，让我越来越圣洁。透过地上的事物来默想属天的真理，同样讨上帝喜悦。好，再来第三个 ，William Perkins， 一个牧人的牧羊行动，在上帝面前，与一位法官的宣判行动，一位行政长官的治理行动，或是一位牧师的讲道，都是同样好的工作。OK, 他是强调工作的本质，没有好或不好，都一样好，因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在最后一个 Nathaniel Mather， 拿但业梅瑟，上帝的恩典能使每个行动都具有属灵意义，即使是最简单的行动，例如一个男人爱妻子爱孩子，也能成为充满恩惠的行动。OK, 所以比方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传道人，那我在家里好好陪我妻子陪小孩玩，跟我在外面陪学生造就学生，哪一个比较有属灵意义？答案是都一样有属灵的意义。这样，只要我是靠着上帝为上帝而做，那对你们在外面公司工作的人来说也一样。你在外面好好的工作，跟在教会好好的聚会，在外面好好的工作服侍你老板，跟在教会服侍，都一样有属灵的意义。不因为你的工作离教会比较远，就丧失了任何一丝一毫的属灵意义。这样子。工作反映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我请一位弟兄和姐妹帮我念出来好吗？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好，那十五节你麻烦你念一下。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Okay. 所以这段经文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对，那这也是某个程度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之一。这样，我们是有神的形象。那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认为有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是像他的。 我们是像他的，这样 OK。Yeah, 我们不是神，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成为神。但是上帝造我们，他就是定义让我们背负他的形象，让我们在某些部分是像他的属性这样。那上帝有些属性是我们像得来的，有些属性是我们像不来的。我们像得来，像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对，那就算是非基督徒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残存在其中。世界上的最坏的恶棍，他某个程度还是会想要孝顺他的父母这样子。对，他从银行抢来的钱，他应该会拿一些去孝敬他的父母，这样。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都某个程度像神。那上帝有些形象是我们像不来的，像三位一体，我们没办法像。像上帝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像。OK， 好，所以我们像上帝。那我们在哪些方面像上帝？从这段经文看起来，我们可以去观察到底上帝创造这些有他形象的人，他会做哪些事情来反映出他的形象？所以，上帝创造人，他们会做哪些事呢？从这段经文看起来， 看守， 看守。啊、uh-huh, ，还有吗？ 修理， 修理。啊、uh-huh、修理，它的英文通常翻译成 work。那还有吗？ 管理， 管理。啊、uh-huh、还有吗？ 生养， 生养。众多，然后治理，治理跟管理有点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上帝创造这些有他形象的人，他们起初在这个上帝给他们的地上所做的事情，其实都反映出上帝的形象这样子。对，他们管理这地，其实上帝才是最终的管理者这样子。他们治理这地，上帝是用他的话托住万有。对，那他们会在伊甸园里头修理看守，会在里头工作看守。最终的看守者、工作者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能力、气息，他们没办法做这些这样子。所以上帝是工作的上帝，上帝创造、上帝管理、上帝供应、上帝也解决问题这样子。对，那这些就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他是有智慧的，他是有能力的，他也是良善的。因他的良善，所以他赐给人这一切，这样。对，那人的工作就反映这一切。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地上，上帝赋予我们什么样的职业，你的职业大至总统，小至清洁工，其实都同样反映出上帝的属性，这样子。我们可以更仔细来想一想，如何反映这样。好，假设今天家庭主妇。OK， 妈妈，对啊，在家里辛苦的煮饭烧菜给小孩吃，对啊，那你反映出上帝的什么形象？ 你在考他吗？ 没有考大家， 考大家吗？ 就借着辛苦的妈妈在家里烧饭，让孩子可以得到身体上的喂养，这反映出上帝是那位创造的神、供应的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从他而来，因着他，我们有生命、动作、存留，这样。对，当然我们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我们、都只是某程度这样子，而不是百分之百。对，因为有些部分实在是人没有办法做的。好，那包括像你们这边有没有工程师？ 今天没有来。 今天没有来 ，OK， 好。那你做什么工作？ 他学生。 学生哦 ，OK， 好，你在学校会学修理机械吧？对不对？啊，不会啊，不是这些。 我们只会锯铁。 哦，只会把它破坏掉这样子。好，好， 是怎么拆 呀？真的，我们最近有一个报告，就要把东西拆掉。 OK， 好。 是创造了相 反。好、啊，比方说一个工程师好了，他就是解决一些机器的问题。对，那一个电脑工程师他 debug， 对吧、啊？解决问题，好让人能够恢复便利的生活。这也反映出上帝是解决问题的，包括上帝他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这样子，让我们可以与他和好。OK， 所以等等等等这一些，我们在地上如果能够有任何良善的行为，其实都百分之百一定是没有例外的，反映出上帝美善的形象，这样子。对，那我们应该在工作的时候思想这一切，思想我上帝如果透过我们工作显出他无与伦比的荣耀，借此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就会越来越觉得是有意义的这样子。对，因为人所看不见的，但是因着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可以反映出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借着工作来享受这位上帝，并且借此向他感恩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例子我要提的是，上帝是创造的主，对吗？那我们的工作其实某个程度也是在创造一些东西，对啊。那比方说，随便讲，眼镜，眼镜是什么组成的？ 镜片跟镜 片跟镜架。那镜片是什么做的？ 氧气跟希望。 什么？跟希望？ 什么？镜片？不是氧气？ 不会，你终于复活了。 这是什么梗？ 他常常讲一些大家都觉得很梗的东西。 好啊，眼镜应该它的原料是锡吧？对啊，就是或者如果是亚克力的话，它的原料可能是塑胶这样。那镜架假设它是那个金属的，它的原料就是铁嘛，还有其他金属这样子。对啊，那锡或者是塑胶本身石油做的这些东西，原本你不可能把石油拿过来，然后把一堆铁钉拿过来混一混就直接变成一副眼镜的，不可能。一定要有采矿的工人去把铁矿采过来，然后送到工厂里面，把铁提炼出来，然后铁熔掉了，然后再经过层层的加工，才会变成镜架这样。所以这每一层的层层加工，其实都创造了一些价值，这样子让原本没有办法做成镜架的铁，越来越能够迈向镜架这样子。对，所以都创造了一些价值。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每一个环节，付出专业、付出劳力的人，他才能够收取报酬。这样，因为有人愿意跟他买，代表有人看中他这个报酬。这样，所以某个程度，虽然我们没有创造地球的一切，可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某个程度也创造价值，借此反映出上帝是创造主。这样，不管你的任何工作都是，对，你就算是一个清洁工，你也创造了一些东西，你创造了这个地球上能够有一丝一毫清洁的可能性，这样。对，所以我每天晚上几乎都会去倒垃圾，我常常非常感谢这些开垃圾车的，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家的垃圾会放在那边继续的长虫长蛆，然后那个塑料袋打开的时候会有一堆虫喷上脸，这样。对，那因着这些愿意在晚上开，不辞劳苦，不怕，我不知道他们怕不怕，但反正他们愿意忍受这些脏污来收垃圾的人，所以我能够享受这干净的生活，这样，这是他们创造的价值。上帝透过他们创造的价值，这样，这个也反映出上帝是最终那位洁净者，洁净我们的罪。工作是上帝的呼召，请一个人帮我念这段经文好吗？好。 不过主怎样分给个人，怎样呼召个人，个人要照着去行事为人。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不要为此烦恼。但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这机会，因为做奴仆的蒙了主的呼召，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照样，自由的人蒙了呼召，他就是基督的奴仆了。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就应当在神面前保持这原来的情况。 好，谢谢。所以我们特别留意第十七节，我用英文 ESV 的版本会更了解它的意思，它的结构这样。Only let each person lead the life that the Lord has assigned to him and to which God has called him. 所以，直译的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过着某一种生活。好，那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就是主亲自指派给他的生活，然后是主亲自呼召他进入的这个生活这样子。对，那这个生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下文所讲的。你是蒙召做奴仆，或者是你是蒙召做一个自由的人，不是奴仆的人，这样指的是我们的身份，也可以包括我们的工作这样子。OK， 所以从实际节来看，其实我们在这地上的工作，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出于主他的指派， 出于主他自己的呼召，这样出于主他自己全权的美意，他呼召你在现在的职业，当然前提是正当的职业，这样你不能说我在 Playboy 工作，上帝呼召我在 Playboy， 对，那所以都是主的呼召，那不是只有全职服事才是主的呼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比较会用呼召来描述，全职服事当传道，或上帝呼召我去念神学院这样子，然后怎么不会说上帝呼召我去开计程车？对，其实都是主的呼召，这样子，不管是什么。好，那这边也是题外话讲一下，圣经里面讲的奴隶啊，跟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奴隶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对奴隶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就是黑奴，那一些很悲惨的非洲人被诱骗、被绑架，上了英国人的船，拥挤住在拥挤的船舱，跟屎尿、蟑螂、老鼠住在一起，然后。船开到英国的时候，黑奴已经死了大半，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们一般对奴隶的形象，可是圣经里头讲奴隶不是这样，圣经里头讲奴隶 的福利是非常好的。对，旧约圣经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主人应该怎样对待奴隶，这样不可以欺负他。然后如果他要离职，你要给他离职金，要给他很多东西，这样要给他送他礼物离职金。所以其实圣经的那个年代的奴隶啊，过得其实有可能比一般非奴隶人还要更好，这样，因为包吃包住，又有离职金这样。对，那所以保罗也从来没有在经文里头说当奴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样子。对，那特别他这边说，如果你有机会得自由，你可以这样子。对，但是如果没有，也不要为此感到忧虑。OK， 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既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出于主的指派和呼召，那么我们就应当满足于上帝所预备的工作中，借此我们是在忠于上帝，这样子。对，那我不知道对你们弟兄姐妹来说，你们满意现在的工作吗？你们会视现在的工作是上帝极为神圣的呼召吗？我不知道。对，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满意于上帝带领我们去工作的这个工作。那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做现在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不被辖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被别人眼光辖制。就像这段经文里头所提的，就算是做奴隶的，他也有极大的自由，因为他在基督里；就算他是做自由人的，他也仍然是做基督的奴隶，这样子。所以最大的自由就是不受人的奴役，包括不受你工作的捆绑。而是我们能够自由的透过任何的工作，自由的来服侍耶稣基督，这样子。好，一样来引述两个清教徒所讲的话 ，John Carton， 一个在世上工作服侍基督的人，是在上帝的同在中忠实的工作，是一个手上有属天事务的人，因而晓得上帝赞同他的道路和工作，使他得到安慰，这样子。对，那我们在俗世的工作里头，也不一定是俗世的工作啊，包括当传道人一样，我们不一定都是完全每一天都很满意、很开心这样子。有时候我们会想离职，不知道慧英姐会不会？对啊，像我之前我带了快三年的学生，对啊，说离开就离开这样，悲伤了两天。对，因为他在某些方面无法成长，他又觉得压力太大，他就说：“我真是说离开要离开你，没有任何分手的前兆的。”对啊，然后当天晚上就叫另外一个弟兄把我借他的书全部整包还给我，很像情侣分手一样，我怎么感觉真的很像分手呢？对啊，很伤心的这样子。对啊，但刚刚的经文还有包括清教徒的动见，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在地上的工作是好像一个握有属天事务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喜悦我们的工作。这样，好 ，Cotton Mather， 他说：“哦，让每个他是发语词啦，对，让每个基督徒在蒙召的职位上，工作时与上帝同行，工作时仰望上帝，在上帝的看顾下行事。就像刚我们看的，哥罗西书那里说，你们做事不要只做给人看，更要做给主看，这样子，不要像那讨人喜欢的，而是存着敬畏的心。”对，所以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工作，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甚至很多时候别人没有看见，但是我们要有敬畏的心。那敬畏的心就代表着我们知道上帝随时都看得见我们，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是个灵，任何时候我们虽然看不见他，但他看得见我们，他也在乎我们工作的分分秒秒是不是忠心的这样子。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用信心来仰望上帝，从上帝支取一切工作的智慧能力。来忠于这份工作，忠于基督。Yeah, 所以 现在我觉得每一份工作不一样啦，但是难免有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会分心，对吗？上 Facebook， 当然有些工作可以光明正大上 Facebook， 好像有，我也不确定这样子。对，但总是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我们有没有意识的看见，其实上帝看得见我们这样子。对，上帝在乎我们在工作有没有忠于我们的老板，还是我们领老板的薪水，但却在剽窃老板付我们的工资，而没有好好的忠于工作这样子。上帝比任何人都还要在意。工作的目的和选择。好，第一个，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会决定我们怎样选择这样。对，那我不知道对于你们来说，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 ？OK， 那大部分的非基督徒，他们所思想的大概就是个人的利益这样。就算他的工作，他会承认是在帮助别人，他可能也会比较多认为是在自我实现。哦，这样做人生才有意义这样子。对，那个人利益其实应该是工作最小的次要目标。我们不否认工作某种程度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因为不然废话，我们当然养家活口嘛。对啊，我们需要顾念我们的家人。圣经说，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人都不顾，比不信的还要坏这样子。所以，我们工作是的，我们应该要追求一个工作，是让我们可以养活自己，不但养活自己，还养活妻小，上有老人，下有妻小，我们需要养活他们这样。但是，这应该是最小的次要目标。那终极目标应该是荣耀上帝，然后服侍他人，或者精确一点来讲，应该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是借着服侍人来荣耀上帝。好，那就像马太福音22章，有人来问耶稣说：“诫命最重要的是什么？”好，有人可以帮我念吗？22章37节、38节。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爱主，爱主破折号，你的神。 破折。 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对，一的。 啊，前是最大的。其次也是， 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对，所以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诫命。其实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一样适用这样。那当然非基督徒，因为他根本就不顺服神，所以他不会想要遵守。他可能最多会爱人啊，但他绝对不会出于爱神来爱人。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不管我们选择什么工作，我们都应该出于爱神爱人。因为爱神而爱人，爱人不一定会爱神哦，但是爱神一定会爱人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应该所追求的工作是让我能够最大程度的来爱人，让我能够最大程度的来服侍人，借此来服侍神、爱神这样子。好，那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Love God and do as you please。”翻译成中文就是以爱神为前提，然后做你爱做的事。或者更白话一点，爱神，然后随心所欲这样子，你要干嘛就干嘛。对，因为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遵守圣经的命令；一个爱神的人，他绝对不会选择一个明显违反圣经的工作；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追求他的工作是要反映神的形象；一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追求他的工作是好好的服侍人这样的东西。 都是错 了。OK， 好，所以当我们在寻求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常听到弟兄姐妹会祷告说：“哦，上帝啊，求你告诉我哪一份工作最适合我。”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容易想要追求上帝直接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哦，上帝，我今天有 A B C D E， 我要当马偕医院的医生，还是要当台大医院的医生？上帝，我要去台积电还是去宏达电？哦，上帝，你告诉我吧。就是想要直接的追求一个印证这样子。哦，上帝，如果你让我在路上遇到王雪红，那就是去台积电。他什么店？他是宏达电吗？他是 HTC 这样子。对，好，对，那我们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啦，但是我听过蛮多基督徒会渴望直接从上帝那边得到一个明确清楚的答案这样子。那当然某程度动机是好的啦，就是觉得说希望不要做错决定嘛。对，但是其实我们不太应该去期待上帝会直接的告诉我们答案，因为圣经并没有应许我们会直接的，好像领受启示一样，直接从上帝那边得到一个讯息，说：“志浩，今天你就是要加入学员传道会。”就算我真的听到这样的声音，其实我搞不好还要去求应呢。哦，上帝，你告诉我，我怎么知道这个声音一定从你而来，不是从魔鬼来的呢？上帝，你要告诉我这个声音，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从我自己而来，而不是我自己想太多？哎，我怎么知道是从你而来，而不是我自己想太多呢？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感动，但是我们的感动不能够百分之百代表那一定是上帝的旨意这样子。 对，反而圣经很强调，特别在箴言里头，很强调我们需要用智慧，我们需要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或者你要说理性也可以，然后好好去评估各种的状况，评估我们自己的恩赐才干，然后是箴言也很强调听别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不要求这种超自然的印证，这样，我们应当用敬虔的理性来寻求神圣的呼召，对，理性跟敬虔从来都不是互相冲突的，这样，绝对不是二选哦，好像我要敬虔，我就需要撇弃理性，好像我只要看重理性，我就不敬虔，这样，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讲，反而我们的理性应该是降服在圣经的话的权柄之下，我们先按照全本圣经的原则来建构我们对工作的意义，就像我刚讲的那些重点，我们先从圣经里头了解上帝对工作什么样的心意，然后从圣经里头来了解上帝不喜悦我们做什么，喜悦我们做什么，在这些基础之下，我们善用我们的理性去评估每一个正当的工作，哪一个比较适合我，哪一个比较能够让我爱神爱人，哪一个比较让我比较不会陷入试探，这样子最后凭信心做一个决定。好，哎，下面有点看不到，嗯，啊，该如何是好的？ 上面是还有一行 跳出去， 对，下面有一行跳出去。好，所以我们应该用敬虔的理性来寻求神圣的呼召。那我们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哦，你就把它稍微， 不会放大就好。 是吗？ 直接放大就好了。我说那个， 那个下面现在下面， 是还有个 C 是吗？嗯， 对。 哎呦哎呦，它移动了。 可以不止 C 哦， 不止 C 而已啊。还有吗？应该没有 D 了吧？OK。其实下面好像有啦，但是我有点忘记是什么了。好，没有关系。啊，有关系。 有 哦，好，五六这样，谢谢你。 哇， 我自己都看不到。好，所以我们起码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的能力比较适合做什么工作，这样。嗯，我们不太应该一厢情愿的觉得，哦，我想当医生，上帝呼召我当医生，但是我连医学院都考不上这样子。对，因为这是很基本的，我们能力也是上帝给的。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做那样工作，上帝通常一定也会给我们那样能力，或者上帝会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得到他想的力量。第二个，怎样的工作能够让我最大程度的服侍人的需要？这样子，有时候你的能力可能做能够做某一样工作，但是不见得那个工作能够让你最大的服侍人的需要。嗯 ，OK。再来第三个，怎样的工作尽可能不会让我陷入罪恶试探？有些工作它很正当，可是它的工作的场合或内容相对来说容易让你陷入罪恶试探。这样，对啊，比方说。像我当兵的时候，我可以当管钱的士官，但是我就决定不要这样，我就决定当一个普通的步兵士官这样。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管钱的，因为我听说在部队里面管钱都说要做假账，因为军中什么都是假的。对，那我不希望我自己陷入这种试探当中，所以我就选择我不要当管钱这样。好，那再来第五个， 步兵士官， 你的工作 什么东西？步兵士官不是也要做假账，做那种什么步枪的假账？ 那个好像是参级 参事， 对，但是相对于管钱，然后因为管钱，然后每天都要做假账，然后 每天都会有这种。 对，那你的工作会不会使你经常无法主日？而且你的工作并非怜悯关怀的工作。好，这个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嗯，耶稣讲过安息日可以行善。对，耶稣说：“你们有人哪一个人在安息日看到就是牛羊跌到坑里面，你不会把它拉起来？”对，耶稣自己也在安息日里面治病这样子，所以安息日可以行善。那这个带来应用就是说，有一些工作虽然它会让我们主日没办法稳定，包括什么消防队，包括什么警察，包括什么医护人员，这种等级的工作是，如果他不做事就是残忍。如果一个急诊室的医生跟护士他。礼拜天就是打死不愿意工作，那么如果你盲肠炎发作或是你被车撞，你就会GG这样。对，那如果礼拜天没有警察，如果礼拜天没有消防队，那这边火烧了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对，所以这种工作是属于怜悯关怀的。这种工作，如果我们评估起来觉得，哦，上帝应该要做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我做这工作能够最大程度来荣耀上帝服事的，那么就 OK。就算这工作可能会让你常常无法，无法稳定的主日这样子。对，但是我们要评估，在你无法主日的情况下，你会不会变得很软弱，然后属灵生命一落千丈，很容易得罪神这样。如果是，也要谨慎这样。好，那另外有些工作，它不是属于这种怜悯关怀的，不是警察、消防队，不是军人，不是医护人员，它是一般赚钱的工作这样子。对，那这种一般赚钱的工作，又会让你常常无法主日。那么其实你需要谨慎考虑，因为上帝要我们把主日分别为圣这样。那么我们应该谨慎的考虑，是不是我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工作？好，然后再来第六，你的工作，你所选择的工作，纵然可能让你可以好好的服侍工作里头的对象，但是会不会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照管你的家庭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的优先次序里头，上帝自己永远都是最优先的，那第二优先永远都是我们的家庭。圣经里头说到，应该提摩太前书还后书，就是人若连自己的家人都不顾，比不信的还要坏。那圣经里头对于一个长老、一个监督的要求，一个资格是，人需要先能够管理自己的家。如果连自己的家都不能够管理，他必须要使自己的儿女凡事敬重顺服。如果连自己的家都不能管理，就没有办法去照管神的家教会这样。对，所以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家庭放在优先？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让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小孩还在睡觉，晚上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小孩已经睡了，好像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一样？对，那这些都需要智慧，需要金钱的理性，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帮助我们评估。好，一样来分享新教徒所讲的话，这样。我们生命的主要目的是在蒙召的工作上服侍人，从而侍奉上帝。有人可能会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在蒙召职位上劳动以养家吗？我的回答是，这是必须做的，但这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真正目的是在服侍人中侍奉上帝。Richard Baxter， 选择可以最大限度侍奉上帝的职业或呼召，不要选择最能致富或最能获得世上荣誉的职业，但要选择那些可以最大限度的做好事，并能尽量远离罪孽的职业，这样子。OK， 跟我刚分享的是相呼应。好，那这边我要再补充一点，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选择最能够致富、最能够赚大钱的职业不对，这样子。OK，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把赚大钱当做我们选择职业的最大考量，而是我们永远要考量怎么样职业最能够最大限度来服侍。如果今天赚大钱的工作能够让你最大限度的来服侍人，从而服侍神，那么去吧，很好，感谢上帝。但如果一个赚大钱的职业非但不能让你最大限度的服侍人，反而会让你得罪神，让你拜马门，这时候你就需要谨慎的考虑，上帝真的呼召你做这个职业吗？ OK， 工作的报酬唯独恩典。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某某弟兄好爱主哦，所以上帝也赐福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成就。那这某某弟兄有可能是一般，有可能是一个牧师或者教会服侍很努力、很敬虔的弟兄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弟兄，这个弟兄很爱主，然后他的孩子也刚好有很好的成就，对，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弟兄姐妹说：“哦，这弟兄好爱主，所以上帝也赐福他的孩子有很好的成就。”我们真的能够把前面这两者画上一个因果关系吗？好，第二，某某弟兄很敬虔，很认真传福音，所以上帝也赐福他的事业，就可以赚大钱之类的，业绩蒸蒸日上这样子。对，这种话我听过非常多这样子。对，这种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好像会用一个人的结果来断定这是不是他敬虔这样子。那关键问题在于说，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孩子的成就一定就是归因于他的敬虔？更进一步，我们怎么知道他真的敬虔呢？很多时候外在的敬虔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对，那当然圣经里面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明显的例子，是上帝因为比如说所罗门他真的很敬虔嘛，所以上帝就赐给他很多祝福这样。但这种是圣经有明确讲，但问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圣经并没有讲。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一个人的内心这样，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断定，这个人的孩子怎么样，一定是因为他怎么样。对，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是感谢神就好了，我们不应该做这种直接的连结这样子，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好，那重点是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Okay, 所以一个人工作勤奋从来都不保证他一定会有很好的报酬这样子。反过来讲，你得到很好的报酬也不一定保证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这样。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你有可能很敬虔但还是失业，有可能。你有可能很不敬虔但上帝还是赐福你的工作赚大钱，这样有可能。对，如果敬虔就一定保证会带来很好的报酬，那基督徒应该不会失业这样子。那如果很好的报酬一定代表这个人敬虔，那么非基督徒应该都很敬虔，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互相矛盾。好，那第二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九到十节，可以请一个人帮我念吗？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神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做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好，所以耶稣用这个仆人跟主人的比喻来描述我们对上帝尽本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没有任何功劳的，我们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只是本分这样。包括在工作上，我们为上帝尽本分也是应该的，但上帝如果因为我们尽本分而赏赐我们任何的成就，或者如果学生的话，然后成就也包括你可能会有很好的薪水，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赏赐，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因为敬虔所以我们就配得任何的东西这样子，人不配也不能够赚得。对，上帝给我们一些赏赐那也是恩典，而不是我们去赚取的这样子。好，那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可以请一个人念吗？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好，所以讲到属灵的报酬，其实最重要的报酬应该是属灵的报酬，就是主他自己这样子。因为这段经文提到必得着基督为赏赐，对，所以最终而言，我们好好的为上帝服侍，好好的为上帝工作，我们所渴望的。我想很多人会说，在天堂谁开法拉利，在天堂住豪宅，这种对，可是这种东西就比较是圣经没有明确讲，我们其实不能够很明确讲到底天堂上那些赏赐到底是什么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我们可以有一点保证的，就是我们如果愿意在这地上，特别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好好的为主服侍，我们会越来越多经历主他自己，我们越来越多认识他。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这样，这才是最重要的报酬跟赏赐，也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全职服侍。这两句话，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特殊的呼召，每个人应该都待在神的家中全职服侍，有特殊的呼召才出去工作。第二个，我不想全职，但上帝呼召我，所以我不得不全职。哦，好伟大的哟！对啊，哦，啊，我这样问一定有问题啊。对，但重点是问题是什么这样子。好，这两段经文就是我们在考虑全职服侍的时候最重要的经文之二，这样。好，那因为有点长，所以我就不念过去这样子。对，那简单来讲就是，这两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做监督，那监督跟长老其实是同样的同一回事，不同的强调这样。监督、长老、牧师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几乎一样的职分。对，那这两段经文就提到做监督跟做长老应当有什么样的资格。好，那我就简单的归纳。第一个，做监督、做长老，或者你要说全职服侍也可以，标准比较高，而且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并不是比较圣洁这样子。OK， 他特别，他的标准比较高，但不代表他就比较圣洁，不代表他就比较讨神喜悦，不代表他就比较高人一等。对，但是这代表他是特别的，然后另外一程度也代表他的审判会比较重，这样。对，因为雅各书有说到，不要多人做师傅， 因为教导人要受更重的审判。那监督长老牧师是干嘛用的？就是教导人真理这样，所以审判是更重的。你看好的没有比较多，审判反而更重这样。所以你确定要读神学院吗？ 我已经读了， 已经读了，对， 那个 好好，所以，全职服事比照长老监督的资格，这两段经文有几个？第一个，渴慕善功，就是你心里面真的要我这样子的渴望，花你大部分的时间，全时间的祈祷传道这样子，包括传福音跟带门徒。对，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全时间服事，大概都是祈祷、传道、传福音跟造就门徒的生命。第二个，在品格上无可指责，虽然不完美，但是起码不是那种伤风败俗的。对，那 而且是在教外中，在非基督徒眼中有好的品性、好的名声这样子。对，那包括几个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就是在性方面是圣洁的。对，因为当时可能还有很多的男人，他们是娶很多妻子的这样子，对，是多妻的，所以做长老做监督必须要很严格的，只能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对，那这也意味着在跟妻子的关系是合一的，是圣洁的，不可以有性方面的犯罪这样子。对，然后节制、自律、庄重，不好酒、不打人，温和与人无争，在人际关系上是愿意爱人的，是 不轻易的与人起冲突这样子。好，那再来第三个。好好照顾管理家庭，爱妻子爱孩子，并且教导孩子敬畏神顺服神。好，那这边有好，这边有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第五节是重点，人若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料神的教诲呢？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听到一些所谓的属灵伟人这样说。你只要好好努力照管神的家，神就会照管你的家。这样，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照顾你自己的家，你就是把你的时间花在教会，那么上帝就会自己看顾你的家庭。这样，可是我必须要说，这句话是绝对违反圣经的，是撒旦魔鬼放在华人教会界非常严重的谎言。这样子，有许许多多的牧师传道，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属灵谎言，而忽略照顾自己的家庭，搞到最后孩子都离开教会，远离神，甚至很憎恨父亲做牧师的职，因为他们总是会觉得教会把爸爸抢走了，甚至会觉得上帝把爸爸抢走了这样子。对，圣经的讲法反而是完全的相反，一个人必须先能够显示出他能够照管自己的家庭，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以自己的家庭、妻子、孩子为优先，他才有资格来做一个教会的长老、监督、牧师。如果他不愿意好好照管自己的家庭，他其实没有资格做教会的牧师、长老跟监督这样子。其实只是一样，对，都是教会的领袖这样子。好，所以也是鼓励你们读神学院的。对，快要结婚了，你结婚了没？还没。对，如果你没有家庭，就是报告写不完，跟太太心情不好，优先陪太太，宁可被当掉也要陪太太这样子。对，那太太看见你这样子的诚意，搞不好就会让你去写报告这样。对，但是也不应该带着这样的动机去陪太太，因为太太一定会发现。对，奖章写不出来了，太太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挣扎，但是愿意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上帝也会。哎，我们应该是反过来讲，我们如果愿意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上帝也会自己看顾我们的服事。我们在服事当中所做不到的，上帝会看顾，这样上帝仍然他信实的会照管那些属他的百姓。我们没有那么伟大，门徒的生命不是在我们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应该看重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正确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家庭永远是第一，服事是第二，老婆第一，孩子第二，服事是第三，这样子。 OK， 所以对教会来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之前有听慧英姐说你们在聘牧这样子。对啊，那如果我们教会有新的牧师，其实我们也应该全力的帮助牧师做一个好爸爸，全力的帮助牧师做一个好丈夫这样子。对，甚至有时候如果这个牧师他会因为自己家庭的缘故而在服事上有一些需要请假，其实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开心，因为这个牧师、这个长老他愿意好好按照圣经来做一个优先次序这样子。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乐意接待客人，就是愿意接待人。第五个，善教导，并且是信仰纯正坚定。好，那我们回去看一下，第 一节 ，OK， 提前三章的第一节说善于教导，然后提多书这里讲比较多，第九节坚守那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好使他用纯他能够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并且能够折服反对人。OK， 那这个大概是对牧师长老对于全职服事人唯一一项对能力的要求。你看其他都没有，没有要求做牧师做长老要多有钱，没有要求说他的社会名望要多高。圣经所要求的就是他的品格，还有他对真理的坚持、教导真理的能力这样子。OK， 好，所以评估自己是否合适全职服事，你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我是不是有热情，花大部分的时间来祈祷、传道、造就门徒？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说：“志豪哥，我心里面完全不想全职。”可是我参加某某营会，好像上帝在呼召我，那我会跟你说，其实你没有呼召，不用担心，因为如果上帝呼召你，你就会渴慕三公；如果你不渴慕三公，你就安心回家睡觉吧。对，不要在那边就是自己吓自己这样子。上帝如果呼召你，上帝也会给你渴望。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个渴望，那就是上帝没有呼召你。第二个，我虽然不完美，但是身边亲近的人是否觉得我努力按照圣经来爱神爱人？不是自我感觉良好就好，而是我身边人是否也阿们这样子。第三个，我如果有家庭，我的妻子孩子是否能够感受到我以他们为优先？我是否恒常的管教孩子，并且教导孩子敬畏神这样子 ？OK， 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教导孩子属灵真理的责任，第一的责任永远是父亲，而不是教会的主日学。现在华人的教会有时候也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把孩子的信仰教育丢给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对，那而不是家里的父母就是好好的自己教导孩子真理这样。以弗所书说，你们做父亲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从来没有说主日学老师啊，你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会有的孩子，没有，而是说做父亲的主日学，其实他的最重要的优先应该是那些父亲母亲没有办法好好的教导真理给自己孩子的家庭，对，那才是主日学比较能够帮忙的地方。这样，那我不是说主日学不对或不好，而是说教导孩子信仰的责任，永远第一优先的责任是在基督徒的父母。OK， 好，所以如果要当全职服事人，那就更是了，应该要好好教导孩子敬畏神。第四个，我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时间、空间，还有我的物质？就是在讲接待客旅的那部分这样子。对，如果今天你somehow你就是很看重自己私人的空间，然后也觉得要跟别人分享一些东西很难这样，对，那很有可能上帝并没有呼召你全职服事这样，你也不用太担心的。OK， 好，那当然这些方面我们需要继续的成长。好，第五个，我是否熟悉圣经的主要教义，并且有能力用真理来教导造就人这样子。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博学多闻，但起码你是否渴慕圣经真理，你是否愿意好好读圣经，你是否愿意好好用圣经的话去劝勉人，而不是 只喜欢讨人喜悦而不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这样。如果你比较是后者，那么可能现在上帝并没有呼召你这样子。好，那这个都可以后天学习这样，所以读神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工作与传福音，对，那现在我们 很常在讲所谓的职场宣教，职场宣教这样子。对，那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职场宣教有时候过分强调宣教，但是却比较忽略职场这样。但我认为这两个一样重要，有几个很重要的圣经原则。第一个，上帝的命令不会彼此矛盾。第二个，上帝呼召基督徒去传福音，这是圣经明显的命令。第三个，上帝也呼召基督徒在工作上忠心顺服主人，也就是上司，这也是圣经的命令。第四个，上帝没有规定你一定要什么时候传福音，没有。OK， 所以工作期间，上司不禁止，不影响工作本分的时间才能够传，例如午休时间。好，那我讲具体一点，今天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如果他在课堂上一直跟学生讲圣经、传福音，但是却不好好的教导学生，他这样子荣耀神吗？并不荣耀神，因为圣经并没有命令他一定要在课堂上传福音，但是圣经却命令老师要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就是教导学生这样子。好，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在看诊的时候不问诊，拼命的跟病患传福音，你觉得怎么样？你看到这样的医生，你会觉得他是好医生吗？对，一个计程车司机啊，计程车司机比较难，因为他可以边开车边跟你传福音。啊，一个 好，随便讲啦，一个基督徒的电脑工程师，对，他不好好的 debug， 他拼命的在 po 一些写一些网络上的那个什么信仰教育的文章这样子，对，那说我在荣耀神这样。OK， 所以我讲这些例子你们都可以了解，就是你的工作跟传福音这两件事情是一样重要的，甚至在你工作的时间，你的老板要求你好好做工作的时间，其实你不应该传福音，因为上帝要你顺服你的老板，你的老板并不会禁止你都不可以传福音，但是在工作时间好好顺服你的老板工作而不去传福音，这是应该的。那除非你的老板不禁止，比如说午休时间，对，比如说老板可能也不会禁止你在工作的时候跟同事聊天，这时候你跟同事聊天，对吧？边弄程式，然后边跟同事传福音也 OK 这样子，对，好，好，那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今天预备大概到这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Q&A 的时间 很有趣了， 好，请说。 工程师没有，工程师把福音。debug 的时候把它镶嵌在程式码里面，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啊，只要你的工作，你的这个传福音的做法不会违反到你、在工作上的本分，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子。 镶嵌的意思是 什么？啊，那个写注释的时候 附注啊，它就不会执行， 但别人看到 打开的时候就看到里面没什么多加一段， 很好、啊。对，所以前提就是不会冲突到你的本分这样子。 工程师懂得福音， 像我看有些人写论文的时候，他都会在前面的 forward 说：“我基督徒啦，我把我的论文献给耶稣基督。”有没有问题？好。 问一个问题啊，嗯，那因为你今天讲的是工作的意义嘛， 对， 那如果是对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是会怎么样看？就是从圣经又怎么样看？ 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也是在上帝全权的护理之下，所以上帝仍然是良善，上帝仍然是爱他的，我会这样鼓励他，这是最重要的。帮助他不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失去对上帝的信心，这样。那第二个，他需要去思想他找不到工作原因是什么？对，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找吗？还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是不是因为跟罪有关的原因？包括自己懒惰，包括自己不愿意认真找，包括自己眼高手低等等。对，还是一些不是罪的理由，包括一些先天上，比如说生病。对啊，不可抗力的因素，包括可能一些结构性的失业，年纪太大被 fire， 然后很难再找到下一个工作这样子。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会，他会需要两种不同的真理这样。如果是因为罪的话，先认罪悔改，然后努力的去对付那一些使他找不到工作的罪。对，然后如果是不可抗力的因素，那我认为教会需要帮助他。对，因为圣经有清楚的命令。对啊，最明显的是在雅各书里头，对啊，就是说到如果有弟兄他没有饭吃，不应该叫平平安安的去，对、啊，而是我们真的愿意教会去顾念这个主内的家人，在他找不到工作这段期间，愿意供应他一些基本的需要这样子，并且帮助他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这样，对，然后，啊，大概是这样吧，目前想到了。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起，我刚好也提到，就是传道讲完以后，我很想问，不知道有没有离题？因为我刚好就是遇到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人他其实需要工作，因为他已经没有钱。 对。 但是他觉得有找，只是说没有可能没有非常就是找不到，所以他就把时间就花来参加各个教会的查经小组。 Okay. 他就开始不太早了，这样他就觉得神会供应他，就是他开始参加了小组以后，他就有这种信心。对， okay. 那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是即便我帮他找了一些工作，他也觉得说他想要依靠自己的供应，所以那这样怎么回应他？ 好，第一个依靠主， 对， 跟别人的帮助绝对不冲突，这样子。 对，那这个可能需要帮助他先理清这个观念，就不要觉得依靠主就一定是跟任何人的帮助都没有关系，我可以独立于任何人的帮助，因为任何人的帮助也都是上帝的帮助啊，上帝统管万有，今天任何人有意愿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也都是出于上帝的帮助这样，对，所以需要先帮助他破除这种错误的金钱观，好像觉得接受别人的帮助就是不依靠神，就不是上帝的帮助这样，对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找不到工作到底是真的找不到还是眼高手低，因为有些时候是他只想要他想要的工作而不愿意做一些他明明能做但是却不愿意做的工作这样，对啊，那这有可能某程度是骄傲，觉得哦我一定配得上什么工作这样子，对啊，那当然他的工作可能也尽可能配合他的能力啦，他的恩赐这是最好这样子，对啊，那再来第三个，如果他今天已经没有钱了，那他的生活如果都已经受影响了，那我不知道他是需不需要养家活口，对，如果他的生活都已经受影响，那我可以很明确说他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参加各种聚会，他应该继续去找工作，否则他就是不尽本分这样子，对吧，因为上帝养活我们的方式，除非我们是残废，除非我们是真的有不可抗力之因素无法工作，否则我们就是应该要尽本分的去找工作，上帝就是透过工作来养活我们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会劝他你要减少一点聚会的时间，不是不能参加，但是你需要继续找工作，对啊，那如果你不愿意找工作反而用很多聚会然后来说这样上帝会供应你养活你，我会认为这是在试探上帝这样子，yeah，从他的本分啊，他的优先啊，对啊，嗯，好，有没有别的？我觉得这蛮相关的啦，对啊，有没有别的？没有，好，没有的话，我预备了一些讨论分享的题目，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分享这上面的题目。然后彼此带到这样，第一个就是你对现在工作有什么感受，任何感受都可以，正面负面。Okay. 第二个就是今天听到的真理跟工作相关的意义，上帝对工作的心意，包括这起码包括这几点这样，神圣的呼召反映神的形象，对你工作上的态度会有怎么样的帮助跟影响？然后第三个对全职服侍有什么看法？你听完今天这些全职服侍应该要问自己的问题之后，你觉得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受上帝的呼召？还是没有这样，对。第四个就为彼此的学习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在工作中，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忠心喜乐来服侍他。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工作，不管我们是否满意现在的工作，我们都不得不否认，这工作是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工作中可以养活我们自己，养活我们所爱的人，也让我们在工作中能够体现反映出你美好的形象，主啊，帮助我们可以因着明白工作的意义是你的呼召，是圣洁的，我们每每工作的时候，不管这工作再怎么世人眼中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我们都觉得很稀松平常，但是在你眼中却一点都不平常，而是献上给你，是荣耀你的，是你所在乎的，谢谢你帮助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